许只想早点得到。然而这份爱已经脱销，再坚持只是自寻烦恼。当你和他比我和你更牢靠，拐弯抹角是礼貌。对你的现在不打扰，是我能做到的最好。这危机又像个玩笑，谁比谁好完全是胡闹。对你的今后不打扰，海水汹涌也会退潮。不做爱情里的被告，也不否认和动摇，为你心跳。 北京时间10点整。